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香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长久以来腾冲最脍炙人口的传说莫过于六大名玉传奇，绮罗玉、段家玉、观寺玉等等，但在这其中最传奇的要数镇坤玉了。 在六大名玉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镇坤玉。它不光在初问世的清末民初引起轰动，更在日后留下一长串的故事。此外还有重重的谜团，有由时空构筑的足够供人探究和猜想的历史剧情。在腾冲，他活在传说里，而在我这儿，他活在我眼前，活在我曾经触摸的感觉里，活在我熟悉的玉雕大师的刀砣下。他的故事构成了百年来最引人入胜的玉石传奇。像其他名玉一样，镇坤玉以他最初的拥有者王镇坤的名字而命名。王镇坤，腾冲临县盈江人，吕缅商人，后设镇坤记商号于腾冲县城太平街，故后人多将他看作是腾冲人。清宣统二年，王镇坤在蒙古老场挖到一个巨大玉石，当地人形容其形状像是一颗巨大的芋头，足有1-2000斤重，在当地剖解成5大块，水色绝佳。他在其中一块上切下一角，制成若干对手镯，每对以缅币1000吨卢比以上的价格卖出，用以缴纳港税，其余几块决定以生货销售，庄口定在上海。庄口就是市销对路的特定市场，玉石交易很讲究庄口，玉石要发往市场了，商家会按玉石种、水色及个头大小来确定不同的走向。比如上个世纪初叶，种水色俱佳者为上品，运往上海转销美国、日本，称上海庄或上庄。带绿色而种水稍次者为玉中之中品，运往广州销售称广庄，运往香港者称港庄。种水色较次但个头大，可用于雕大件者， 运往北平销售，称北平庄。王振坤把庄口定在了上海，可见他是信心满满。玉石庄乡运抵上海，当时上海中外客商如云，显贵巨士弥集，翡翠是富商巨贾、贵妇名媛炫耀身份、装点摩登最抢眼的配饰。而作为生意来做，翡翠又是奇货可居，所以滇桥玉石商人在这里如鱼得水，大显身手。好东西在手，王振坤心气儿颇高，价格定在白银100万两。100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呢？我查阅了相关历史资料，对20世纪初叶上海的物价信息获得了一个轮廓性了解。当时市面上银元和银两并用，但银行结算却按照老传统以银两为单位。而银两和银元兑换一直在浮动之中，一般在7钱之上8钱之下，所谓7上8下，取个中间值按 7.5 钱来计算，100万两白银相当于133万银元还要多。那当时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上下，家庭月收入超过50元的就基本达到小康水平了。如果家庭月收入有100-200元，那算是中产阶层。张治中回忆录记载，他于1921年因失去军职而避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个楼面，月租16元。房间用布帘隔开，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他和妻子及一个孩子每月的生活费是50元。对于张治中来说，这算是拮据的，但仍能过得下去。在此前后，上海的米价每百斤通常在8元到13元上下浮动，齐白石的画每两尺1元，大学教授月薪80元，一辆小汽车的价格也不过1000元左右。据《白银时代生活史》的作者上海名中医陈存仁透露，当时最赚钱的买卖是投资地皮和珠宝玉石，他在静安寺路愚园路花5200元买了一块面积3亩7分的地，不到3年的时间便以30000元的价格出手，而数年之后更是涨到了100000元。他太太花120元买了一对翡翠耳环，20-30年后，陈家夫妇到了香港，以原价1000倍的价格出售，后来更是涨到了5000倍的价格。可见100万两白银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没有人能扛得起这几块石头。对这几块玉石动心的大有人在，有人出价20万，有人出价30万，距王振坤的期望价相差太远，一时卖不出去，他便将玉石暂且抵押给设在上海的云南天顺祥商号，抵银为20万两。后来不知何故，王振坤一直没有去赎取这几块玉石，是否另有其他投资占用资金，临到期限拿不出赎金，或是突生某种变故，王振坤已无暇顾忌了呢？不得其解，也就不好妄加猜测。事实是过期未赎，振坤玉遂归天顺祥所有。在腾冲关于振坤玉的来龙去脉，我走访了不少专家和业内人士，此前此后也查阅了不少资料，故事演进到上海滩都戛然而止，没有人知道振坤玉此后的踪迹。有个别传说将故事延续到了广州亦或是北京，也有说此玉后来被一位银行家买走，但都似是而非，语焉不详。振坤玉成了一出有头无尾的悬念剧。零散的记载是有的，其中龚子俊对振坤玉的描述被人引用的最多。龚子俊在他的《腾冲珠宝业》一文中写道， 王振坤的这件玉石可以说是近100多年来在腾冲市场上见过最上乘的玉石，其质量为满绿加丝丝放糖，底是化麻撒，无杂质，无瑕疵，像化学烧料一样。我经营玉石从小到90岁，只见过4只振坤玉手镯。1982年腾冲供销社玉石收购门市部调给广东珠宝玉器公司一只振坤玉手镯，调价为1300元。该公司将这只手镯在广交会上陈列，即被一个外商以80000元买去。这个外商买得之后还夸赞不绝，太好了，很便宜。龚子俊是腾冲老一辈著名翡翠专家，从业珠宝玉石经营数十载，后担任腾冲县政协委员。这是他91岁发表的一篇文章。老先生见过振坤玉的制成品，他对该玉的评价自然具有权威性，但文章也只局限于对振坤玉手镯的描述和对其中一只身价的记录，只能算作振坤玉在上海演出之后的零星花絮，或者说仅仅是凤凰绝踪后在其巢边捡拾的小片翎毛，无关证据的发展，无关凤凰的去向。其实振坤玉的剧情并没有终止于上海滩那个名叫天顺祥的云南商号，他还有个下半出。下半出的演出达60多年之久，剧情千回百折，波澜起伏，高潮迭出，蔚为壮观。他牵动了一位国家总理，成就了一项国家工程，创造了翡翠文化发展史上一段空前的奇迹。20世纪80年代末，一件轰动海内外的消息被媒体广为传颂。4件精美绝伦的翡翠巨作，戴月奇观、寒香聚瑞、群芳揽胜、四海腾欢在北京问世。经国内权威专家团队评审鉴定，4件作品被定为4大国宝。四大国宝用料来源一直令人们倍感兴趣，同时也争论不休。有说法是新中国成立时接收上海洋行的资产，坊间传说是国民党高官显贵从大陆撤退，慌忙中未及运上船，遗落在上海码头的。还有专家论证是慈禧时代的宫廷藏玉流入民间，再辗转落入政府手里，说法各异，云山雾罩，难明底里。四大国宝的制作启动于1982年11月，预定1986年完成，故当时命名为86工程。86工程主创团队北京市玉器厂，当年参与制作如今仍健在的几位大师我都非常熟悉。规划、组织、指导86工程的原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陈世能我也认识，并数次听他介绍过当时的情况。我也曾有幸与四大国宝零距离接触，亲手触摸过他们，仔细瞻仰其尊容。一个判断逐渐在我心中形成，而且随着各方面信息积累和了解的一步步深入，这判断越来越清晰。这就是制作四大国宝的用料正是销声匿迹60余年的振坤玉。这是振坤玉的后传，一部大戏最为壮阔、最有声色的后半出。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80年6月5号，《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宝石何在》的文章。文章系记者采访北京市玉器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树森后写的一篇报道，意在寻找一块石头。这是一块翡翠原石，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 萨二万种。有关萨二万种的故事，曾任北京颐和园办公室主任的作家徐凤桐，在一块巨型翡翠的跨世纪传奇一文中有过生动的记述。结合徐文和我采访了解的情况，这一传奇故事即将引领我们的读者穿越一段颇具神秘色彩的故事。王树森寻找这块石头已经很多年。王树森1917年出生于北京一个玉雕世家，13岁随父学艺，20多岁已成为玉器行中的佼佼者。20世纪40年代技艺高超的玉雕技艺闻名于京城。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徐悲鸿先生的关照下，曾进入中央美术学院进修。在北京玉器行的能工巧匠中，人们最为推崇的有五个人，他们的名字是潘秉恒、何荣、刘德银、王树森和刘鹤年。北京人有个习惯，喜欢把一些出了名的人物归类成四。京剧中的四大名旦和四大须生，武术界的四大拳脚等等。北京人也把玉器行里的四位有名人物及潘和刘王称呼为四怪，即四位各怀独特技艺的怪杰人物。为了不埋没刘鹤年的独特技艺，人们又在四怪之外加了一个魔字，把刘鹤年称为一魔。这样合在一起，在北京玉器行业里就有了四怪一魔的美誉。早年随父学艺时，父亲要王树森到一条街上去买魔玉的沙子，路过一家不太大的玉器作坊，王树森偶然看见玉匠正在雕刻一件活计，这件活计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玉料块头不小，冰种，波叶绿，水头足，无柳裂，如此成色和质地加上体量之大，是他从来没见过的，他不由连连赞叹。正在干活的工匠说，小兄弟没见过吧，告诉你这算不了什么，这只是从一块大料上切下来的小边角，要是让你看着几百斤的大料啊，肯定吓死你，那才真的是惊世绝品呢。王树森将信将疑，还有一块更大的料？工匠说，对，听说在那大料上啊，还标有萨二万种几个字，几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这是王树森第一次听说萨二万种，难道真有萨二万种？那看一眼也值了呀。过后不久，一位玉石商人来王家作坊闲聊中说到这个萨二万种。商人说确有这样一块巨料，最初在云南一个大户人家手里，大户人家的几个儿子为争夺这块巨翠，斗的是你死我活，不可开交。老人家极为气愤，一怒之下将巨翠捐给了当地官府，以断子辈贪婪之心，以绝兄弟细强之祸。也有说法是老人担心巨翠藏于家中日久生患，遂将萨二万种托付给地方衙门一位当官的友人代为保管。还有一说，萨二万种是被云南一地方军阀强行抢走的。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晚，军阀动用了地方驻军，一部分人换上便装起运巨翠，另一部分人荷枪实弹进行保护。不论哪种传说是真，后来的结果只有一个，巨型翡翠自此失去了踪影。时光荏苒，新中国成立之后，王树森一次参加由文化部召集的老艺人座谈会，会上有关萨二万种的线索再次浮现出来。一位云南老艺人说他听说过有关萨二万种的事，并进一步说，有一位玉石工匠曾在这块玉料上喷洒活酒做试验，发现未开天窗部位的成色极好，鲜润浓绿，品地极高，而且是目前世界上体积最大的一块翡翠，其价值难以估量。 这位云南老艺人还披露了一个重要消息，据说这块体积巨大无比的玉料早已不在云南，曾被运到上海，因为要价太高，很长时间难以出手，后为贷款抵给一家外国洋行，上海解放时石头被国家没收，再后来就不知所踪了。萨尔万种是真实存在还是虚传？如果真有的话，现在到底在谁的手上呢？隐藏在什么地方呢？多年前在街上小作坊见到的那块波叶绿，是不是真的从萨尔万种上切下来的呢？所有这些问题对于王树森来说都是一团迷雾。曾有一次意外的邂逅，王树森恍然间觉得似乎看到了萨尔万种的影子，但随后发现自己的这种判断缺乏根据。那是1955年的某天，一位不相识的人转弯抹角托关系找到他，请他去鉴定一块玉石。他被带到东单北大街穗安伯胡同的一个小院里，替人看料长眼是常有的事，王树森起初并没有太在意，待到看到那块石头，他着着实实吃了一惊。那是一块翡翠原石，个头极大，足有500-600斤重，石料大型为三角形，三个面经过切割，另外一面为土黄色石质外皮所覆盖，从切割面看，材质细密，晶莹剔透，翠色浓艳，而且呈丝絮状，分布均匀，种水均属上乘。王树森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块同时质地如此之良的翡翠原石，兴奋之中，他头脑中闪出的第一反应是，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萨尔万种。但是他仔细查看石料的每一处，用专业手电细细检查石质皮层那些不容易看清的模糊的地方，都未发现有萨尔万种的标记。他怕有人刻意将标记打磨掉，反复检查也没有发现打磨的痕迹。他问请他来的人，这是哪儿的料？对方是一位文文气气的年轻人，30岁不到，却显得老成持重。在王树森看料的过程中，他始终一言不发，陪伴一旁。此时见王树森问他，便回答道，哪里来的我也不大清楚，是一位朋友托我找专家看看。王树森琢磨不透年轻人是真不清楚还是不愿意回答，不便再问，又弯下腰查看那石头。年轻人这个时候问道，王专家，您看这东西成色如何呀？王树森半天没吱声。年轻人小心翼翼，我想听听您的判断，从您眼下过的东西不在少数了。王树森从石头上收回目光，缓缓摇了摇头。年轻人不解道，你是说不怎么样？王树森开了口，不不不，你说我看过不少石头，可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这么好的石头，这是一块百年难得一遇的翡翠原料啊。闻听此言，一直把持有度的年轻人难掩激动之情，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穗安伯胡同的那块石头到底是不是萨尔万种呢？王树森最终又能否得到这块传奇的石头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